啊，诸位长辈，诸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啊，我们昨天进入于今义工欲造神迹。这一篇经文呢，很重要的呢，是让我们打破自欺才能知过，才能悔过，才能改过，才能真正呢，自己的行为呢与经典都是相应的，就是扎好三个根呢，要从不自欺下手。那昨天我们谈到这个张先生呢，把他的问题提出来，意恶太重，专务虚名，满纸怨尤，独逞上帝，恐受罚不止也，不止此也了。结果这愚公当场的反应其实还是心里不是很服气的。闻冥冥之中先善必入，就很小的善都会记于事行善事，我已经发誓愿行这些善事，遵守文昌社这些规条，怎么会完全都属于虚名呢？好，接着张先生呢，因为看到这个于都先生的反应他不服气得讲的让他口服心服才行了。这个当我们在劝机缘很成熟的亲朋好友他也比较相信我们，我们要劝的时候还得要了解清楚对他很多情况要掌握的明白。当然都掌握明白了，劝的时候也要和言爱语，不可咄咄逼人了解清楚很重要假如没了解清楚谈的过程当中呢，还让他觉得误会他了曲解他了，可能边讲他的情绪又跟着起来就很难把道理给他讲清楚所以其实要劝人不容易得要下功夫很用心细腻柔软才好把这个缘给圆满好，那张曰：既如君规条中习字一款，文昌社其中提到的习字这一个重点君之生徒与之交备你教的这些私塾学生或者这些好朋友，多用书文旧册，糊窗果物，甚至以之事桌，常常这个多用就是常常有这个情况呢，就是用一些比较旧的书籍的纸拿来糊窗户包东西那以前的窗户是用纸糊的，而我们要了解呢，古代这些书籍得来不易，他们是木刻版所以要印一本书都要耗费很多财力物力，而且呢，这么大的财力物力都是很珍贵的教诲才会印成书所以文以载道，文以贯道这样的文章才会印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而且现在呢，因为印刷术发达，活字版印刷啦，甚至现在都是 照相的了，一照啊就可以印出来了。这时代啊有些不同，一来很困难印书，再来印的书啊都是千古文章，教诲人的。这个时候呢，这么珍贵的东西啊，上面又是圣贤教诲，你把它拿来糊在窗上啊，不甚恭敬啊，拿来包东西啊，显得轻视了。六祖大师讲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啊，从心而觅啊，感无不通啊，学问也好啊，福报也好，都要从恭敬心中求啊，恭敬了有福，轻慢了，亵渎了，不敬了，就折福了啊。所以古代这个习字的精神呢，在此啊，恭敬圣教啊，不只拿来涂窗户啊，包东西啊，甚至拿来擦桌子啊，就很不好了。且借口曰勿污啊，假如擦完了之后啊，还做个样子拿去焚烧啊，好像又显得自己很尊重这些字纸啊。事实上，做什么事情啊，的善观己心啊，不可自欺欺人啊。君日日亲见啊，你每天呢、啊、看着你的学生这些好朋友做这些不敬字纸的行为，略不介欲一语啊，从来没有啊告诫劝诫过他们啊，所以当下呢这个心态不妥当了啊。一来呢，习字纸是做给别人看的，再来最近的这些人都不讲啊，这个心态也是呢怕得罪人。其实人该讲不讲，怕得罪人呢、啊、他已经没有正气了，内在啊谄媚巴结的心态比较多，不敢得罪人哦，这个就啊没有正直的态度。直心啊是道场，修行人有谄媚啊，没有正直呢修不了，他跟道义不相应啊。当然这个正直啊，不是强势，也不是发脾气，这个直心啊是真诚，没有拐弯抹角，没有想得很复杂，没有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掺杂在里面，真诚道义去劝啊，善相劝德皆见，过不归道两亏。为什么劝劝不通？不成，劝的时候呢掺杂自己的贪嗔痴在里面，心里存着别人的成见在里面，就不成了。我们时时啊想到师父讲的，一念不生是为成，念头里面夹杂这些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啊，别人的成见呢，就很难达到真诚的心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今天我们在五伦关系当中跟人沟通劝告，别人不能接受啊，马上啊要反思自己的心态跟方式，这个重要啊！啊，不然劝的时候不妥当了，没劝通了呢，还一味的责怪对方啊，这就错上加错了。我说，人一天念头言行要不照业，谈何容易啊！啊，不能守住，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其实念头里面呢，都有对立，都有指责，都有要求在其中啊。 这些念头都是贪嗔痴，都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啊。修行人呢，应该要当个明白人，明白自己的念头对不对，不能察觉不到啊，还要明白啊，到底我每一天是不是往西方极乐世界的目标更迈进了。心静佛土静啊，念头里面这个我贪这么重，我嗔我痴这么强，背道而驰，背西方极乐世界的方向了。所以真正心地清净啊，对人没有这么多的要求，是反求诸己啊才对啊。所以格言里面有一段话呢，讲的也非常好，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尘心未至，天下无不可成之事，只怕愿力不坚。修行人啊，求己不求人啊。我们这几天听师父的开示啊，菩提心灌注生命中啊，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谅解啊，一定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啊。反省就是开始觉悟啊，发现自己的过失，立刻就要哦，这个是真修道真干的样子哦，立刻就要痛改哦。哎，今天我们现在写这两行字啊，有没有吞不下去的感觉？吞不下去啊，是跟自己的习气学啊，不是跟圣贤教诲学啊，这还是在自欺啊。您说师父的教诲，我们听了这么多年，哪一句全权福音不虚于理也？一句就好了。真的师父一段一句教诲记在心上啊，那一句就是回归你的自性，那是心性的教诲啊。一偏离了，心态一不相应了，就在妄心了，就在造业了。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呐！为什么以前古代的人，尤其上位者我们看《孝经》里面讲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不平啊，越上位了，影响的面越大啊，做对了，功德无量无边；做错了，影响深远不好啊。包含我们的团体啊，假如是受到社会大众尊重，告诉大家啊，祸福相依哦，大家重视你很有福哦，重视我们，我们不好好修行啊，违背圣贤师父教诲啊，那人家一跟我们接触啊，丧失对圣教对师父的信心，哇，在大福当中造断人慧命的业，越大的福啊，另一面就是越大的因果啊，要慎重对待啊。哎，有没有人听到这一段说，哇，那还得了，我不敢做了。那不敢做啊，就不敢承担啊，是我们的念头是想自己还是想众生啊。啊，刚刚发菩提心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讲的，这个发菩提心有大有小啊，这个小就是只是实实只想自己啊，不是想众生啊。就说我真想发心啊， 可是我还有习气啊，发的是真心啊，改习气快呀、啊，不敢松懈啊。真发心的人，人家指出我们的问题，感恩戴德啊，真的是跪下去顶礼啊，内心里时时警惕自己，但求无过啊。有人讲的真正正确了，那是救我们一命啊，跪下去顶礼啊，那是发自真心，不愿意啊给正法添一点麻烦的心态啊。非我而当者无私也啊。讲出我们的问题讲得非常正确的那个是我们的好老师了。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到呢，一切啊都是要从啊真实心，从心地上关照下功夫，从心地上啊领纳每一句教诲。这个尤其啊在净缘当中啊，这个我执要越来越淡好啊。但欲途间制止啊，时归复火，有何益哉？哎，走在路上啊，看到一些稚子啊，哎，赶紧捡起来啊，放在火里啊，这有何益哉啊？这个对自己的心性啊，并没有什么帮助啊，因为都是做表面功夫啊。我们在修道当中啊，要很清楚一点，真诚心啊，是菩提心的本体。所以时时啊都是要一味真诚处事待人接物啊，真诚的反面呢就是虚假虚伪，做表面功夫，在言行不一致啊，甚至于人前人后啊不一样，或者呢对不同的人呢、啊恭敬态度不一样，这个都是不真诚的表现哦。啊，对上恭敬，对下很凶，那个对上的恭敬啊，不是真恭敬，那个有昧在里面。所以一真一切真，啊，跟真诚不相应了，就是在造业了，不是在修道了。所以这一些经句啊，从心地上去领纳啊，可以从一个经句啊用到我们一切时一切处，这个就是善于学习了。上一次好像有学员问到这个习字子的问题哦，说可不可以用报纸啊来包一些啊不方便的东西啊，哎，我看我们的厕所里还有放报纸，是吧？哦，可是我刚刚啊发现呢，这个报纸上面呢有照片啊，有一些影像，是吧？感觉假如拿个有照片的东西去包不干净的东西啊，好像又失恭敬，所以还是别包比较好。因为我们了解习字的重点在恭敬嘛，恭敬圣教啊，恭敬一切啊，怎么办呢？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有佛法就有办法，是不是？其实说实在的呢，我们这种单位啊，一般哈、哦、不订报纸的，是吧？报纸要有订会的人才看得起啊，不然看得乌烟瘴气的，啊，这心里面都受染污了。哎，师父常讲啊，我不看电视，不看报纸，请问大家，我们做到了吗？哎，师父是 很有功夫的啊，我们这一点功夫没有还不照着做啊。很多人说啊，我不看报纸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啊，什么事都不知道不是太平日子吗？你知道这么多不是烦来烦去的，真正重大的事哦，人家会告诉你了，你别着急。请问大家，日本海啸谁不知道？不都知道了吗？放个垃圾桶在旁边不就解决了吗？是吧？自己不给人添麻烦，但是啊，自己不怕麻烦，只要能给人方便，就不怕麻烦。这方向要对哦，不给人添麻烦，但是啊，给人方便，自己不怕麻烦。哦，我讲的有点绕口哈，幸好没讲错哈。修道都在这个地方啊，重要啊。自己不怕麻烦呢、啊，才能时时把我执淡，时时给人方便呢、啊。这个是真正的、啊、爱敬存心的体现呢、啊，仅供参考。第一线的人在想看怎么样会比较妥当，因为呢我们这个单位啊，有时候啊别人看我们很高，所以也得啊避嫌，也得啊防止人家的误会啊。你可能没有那个心哦，可是人家看你的这个设备啊，或者这个言行啊，他误会你是怎么样啊？这个避嫌要敏锐。比方我们在桌上，拿着一些废纸，可是这废纸上面可能打了一些经典，或者打了老和尚开示，我们希望环保啊，善用。我们把它折一折，拿来装东西啊，存心没有错。但是其他社会大众一来，他一看，哦，师父讲的呢，哇，拿来装这些拉里拉扎的东西，他会不会生烦恼？有可能哦。所以变成呢，我们的一言一行啊，都要能敏锐到社会大众会不会有看法或者误会。告诉大家，现在要立众啊，不容易啊。要立众，首先要建立信任的基础。啊，要建立信任，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能让他怀疑。一怀疑了，你讲的话他要能接受也不容易啊，都大打折扣了啊。所以现在啊，当讲课的老师啊，当主管啊，你要能利益下属、利益大众，这对自己啊也很严格啊。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啊，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啊。你这个中规中矩了，人家挑不到毛病啊，他的信心才能增加。我们穿着言语，以前的习气很随便，现在还一直这样，哇，那他人的恭敬心怎么起来？所以要扮演好君亲师啊，得从克己的功夫下手啊，这才是真正想立众啊。真想立众的人，对治习气啊，不会一大堆借口，因为他是真心，所以是 真慈悲心还是假慈悲心，端看克服自己习气的态度啊，就知道了。你念念为众生呢，你就不会随顺习气了。好，所以求自己啊，不求别人啊。佛门讲透了，依报随着正报转啊。接着呢又提到啊，舍中每月放生，均随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诸人不举，均亦浮沉而已。其实慈悲之念并未动于中也。他们文昌社啊，每月放生呢、啊，这个随班啊，就刚好有人做了，他就跟着去啊，跟着呼应一下啊，随班奔逐，因人成事啊，都是别人促成的了，他才去的了，不是主动去放生的。倘诸人不举，都没有人做的时候啊，均亦浮沉而已，哎，他也不做了。其实慈悲之念并未动于中也，啊，这个慈悲的心念呢，从来没有真正从内心里面呢发出来。且君家虾蟹之类，亦登于袍，彼独非生命也。而且啊，你们家这些虾蟹啊，都还有在厨房里啊烹煮啊，哎，这些也都是生命啊，啊，你表面上还做做放生啊，私下里呢都还在做杀生的事情，那不是都跟放生的精神呢、啊、是背道而驰了？这个不杀生啊，一般世间的人啊，他没有经过名师受戒啊，啊，他可能觉得哦，不杀害生命，不杀生，我们何其有幸啊，能遇到师长啊，师长讲啊，不恼害叫不杀生啊。您看早上师父开始，有众生因我而生烦恼，都是犯杀戒哦。啊，别人看我不高兴，哎，我走开就好了嘛，啊，不要让他不高兴嘛，啊，他太欢喜了嘛，哎，有没有这样的柔软？啊，不忍心啊，别人因我生烦恼，啊，所以今天。哎，我们跟某人有对立，有不愉快，还撑在那里啊，撑了三天，撑了五天，撑了三个月、五个月。假如您还受过五戒啊，要好好反省了，跟戒不相应了，不杀是不恼害呀、啊。有人因为我们的言语态度太强势，或者伤害到他，人家睡都睡不好啊，这个我们就很不忍心了、啊、才对啊。五戒啊，根本戒啊，不恼害众生啊，不盗，不逾矩，不贪小便宜啊，都要人尊重人，人家同意才可以。事虽小勿擅为，物虽小勿私藏，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懂。这个我记得在庐江的时候，哎，我问同仁，哎，这个东西我可不可以用一下？那个同仁讲，蔡老师，你要用什么你就用了，还要问？哇，他害我呢，我现在有点福报啊，哎，福报很容易堕落呢。你用着用着就觉得应该的，应该的，不用知会人家，对人的这种尊重啊， 就慢慢退了。哎，你真不相信，给你当皇帝当三天呢，可能就变样子了。 哦， 哎，不容易啊，福报不好修。每一个人他都有他掌管的职事啊，你要用的东西啊，事情啊，牵扯到他的职权呢、啊，都应该对他基本的尊重。你不打招呼了，这也是不逾矩啊。啊、哦、啊、哦，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言语不从真实心中流露啊，都属妄语啊。啊、哦，心有邪思的、啊，这意业都犯了。哦，所以这持五戒不容易啊！你真持五戒啊，有几十个戒神护念你啊，你有戒体啊，你是世间的榜样啊！你再让正法弘扬啊！啊、哦，所以有戒了就有佛法。那这句话我们都听过了，那期许自己啊，啊，佛陀的教戒戒律啊，啊，尤其最基本的五戒十善，要在我们身上啊扎扎实实的落实出来。好，那今天呢、啊，先跟大家谈到这里，好，谢谢大家。